北京时间11点整， 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，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，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，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随想世界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填饱肚子，也别忘了耳朵。烹饪音乐大餐，享受美好生活。音乐的好味道，听听就知道。音乐随心听，等你来听。 I bet you think you are the king of this town, the way you wear your crown. I bet you think that I am up for it all, but now you have gone too far. I know you think that you are Superman, and I'm supposed to be your biggest fan. Am I supposed to be like Marilyn, while you act like Kennedy? Well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 爆炸的 Happy Birthday，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生活当中、感情当中有一些经历的这些人们，听到这首歌有没有一种生日蛋糕要爆炸的感觉呢？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是10月27号周五的一个日子，没错，那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哈。挑了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开场，也是想说在这样的一天有一个这样比较酷的姿态。来听一听歌，找一下愉快的心情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。也许有哪个小伙伴和我一样在今天过生日呢？ Miss Lee 是一个在节目当中经常听歌的话会觉得非常熟悉的人了。她是一个瑞典的艺人，这样的一位歌手，非常有性格，有特点。再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来自阿四，也是阿四在记那一首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》之后创作的一首歌曲，也是非常的棒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浪漫但虚幻的爱情故事，场景画面各种转换，而当时的旅行团的孔阳呢，也在 MV 当中客串了一回男主角。这首来自阿四《预谋邂逅》。

这首翻唱来自房东的猫，听到这首翻唱的时候总有一种非常温柔的感觉。我们经常听房东的猫他们翻唱各种的歌曲，包括他们自己演唱的歌曲，也都有那一种他们独特的味道在里面。这首斑马斑马，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首歌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民谣了。那其中的歌词呢也是唱到每个人的心坎里。今天来听一听歌曲，看看我在这一天会听哪些歌，来有怎样的心情呢？所以跟上我的脚步，一起来吧。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，非常喜欢听她的歌曲，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唱歌能唱到人心里去的这样一位歌手。而这首歌发行的时间非常早了，当时是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那张专辑《宝贝》当中，也是电影《万有引力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是莫文蔚和张亚东合作的一首歌曲。当时是莫文蔚来完成旋律部分的创作，张亚东听完了曲子之后呢就非常有感触，主动为莫文蔚创作了歌词，莫文蔚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创作，所以两个人有了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。这首歌当中唱的也不只只是宝贝这样的一个词，也表达了一种我要在人们身边不同的情感，包括男女情感、亲人、朋友、宠物。这首来自莫文蔚《宝贝》。 美丽阳光下的我

春来了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春眠不觉晓。你听，你看，你嗅，你好的味道在燃烧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处处闻啼鸟，你要不要做一只快乐鸟？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春眠不觉晓。你听，你看，你嗅，你好的味道在燃烧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处处闻啼鸟，你要不要做一只快乐的春来鸟？ 春来鸟，春来了。这是来自彭博的一首歌曲，当时唱的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这种开心的景象。这是他发行在今年的5月8号的一首歌曲，当然了，现在听起来是非常欢快的感觉，但目前不是春天，现在应该是冬天快要来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好心情是延续的。再说一说，其实很多的电影情节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浪漫桥段，就是在生日的时候，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特别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候，包下整个游乐场，然后这个游乐场里面一定会有旋转木马的镜头，也是非常浪漫的这样一个经典的镜头。所以你们猜到我下首会放哪一首歌曲了吧？这首歌呢是王菲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《将爱》当中收录的，而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来自王菲，《旋木》。 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。

想飞飞，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美。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飞飞，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。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飞飞，这度过这儿的每一日爱，从没有人能赢这游戏飞飞，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，生命都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故事不很漫长，等你来讲。笑得多灿烂，就算是留个纪念。 王菲的歌中唱到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朴树的歌却唱到傻子才悲伤。我觉得傻子是不会悲伤的，悲伤的人才是傻子。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朴树在2003年发行的一首歌，它其实收录在那一张非常著名的专辑《生如夏花》当中。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当时他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对于生命的思考，在朴树30岁的时候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这首歌。傻子才悲伤。今天是周五的时间，10月27号11:36，北京时间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音乐随心听。今天来听一听歌曲，让我们寻找这样一种心情，听歌时候的一些心情吧。因为总说歌中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故事，包括你的情感经历，有一些引起共鸣的地方。也可能只是你向往的一个地方，比如说下面这首歌，这是很多生活在北方的人向往的地方，而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，来自达达乐队《南方》。 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？不知他现在怎么。家门前的湖边，这是谁还在留恋？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这是一场回忆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，只要是又会在一起。南方啊。

找见了憔悴的人，我想你一定也不能结婚。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 再来听一听来自姚十三的《北方》，总是在互相隔着时空诉说着情感，好像时空和地域能把我们的情感再丰富一些，再充实一些一样。很多情感一旦加上异地恋这样的字眼，就会觉得愈加的珍贵。可能确实时间和空间带给我们很多的距离感，但这种距离感如果能克服掉的话，确实能够让感情更加的升华，更加升温。这首《北方女王》是来自姚十三的一首作品，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《飞船宇航员》当中的一首歌。其实在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会莫名其妙想很多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子。因为年岁渐长嘛，每一年都会有每一年不同的烦恼，所以有的时候也在想怎么才会把这些烦恼消解掉呢？有的时候是无解的，但有的时候也会不断地去追忆，去追思，去想一想，倘若能够借给我一段时光，借给了我几年也好，让我回到年轻的岁月，那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想要去做的事情吧。就来听一听来自谢春花的这一首《借我》。 什么会莽撞不问明天，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，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，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从容的悲怆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明仍然，借我喑哑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，静看光明仍然，借我喑哑无言，不管不顾不 这首歌要怎样才能唱到你的心里呢？那大抵也要你有过和他相似的经历吧，所以才会听到一首歌的时候越听越觉得好像说的就是自己的心事。听到这首薛春花的《借我》，就有时候真的是很感慨，好多时候我们好像都想有那样一个假如，可以的话我们要时间倒回去，那很多的决定都会有改变，这也是很多人在生命当中去追忆的事情，去惋惜的事情，所以不如从今天开始就让自己少一些这样的追忆，少一些这样的惋惜，努力的活好当下，去过好现在的每一天，我觉得这比追思来讲会更加的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件事情。而这首薛春花的《借我》呢，也是他发行在2016年的一首歌曲。其实对于他来讲呢，他可能也是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又非常惋惜的这样一段情感经历，希望以后会遇到更好的他吧。看看时间，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其实今天的歌单有一些私心啊，都是我找到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在今天送给大家，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让我们正正经经的来说一句生日快乐吧。其实也不算是一首正常的生日歌，这首歌呢是丢火车乐队的第三张正式的录音专辑，也是它包含了他们最多故事的一张专辑当中，叫做《浮生》。而这首歌呢是叫做《生日快乐》，但并不像歌名说的那么欢快，就是我们年龄越大也越不喜欢去过生日一样。这个故事是讲的是丢火车第13个年头的生日，是他们创办的这样的纪念的日子，而这首歌也送给大家，也送给我吧。在今天能够开心愉快，这一首生日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春花还鲜艳，世界像忧郁一样微半，沉美到夜晚，还剩下些许的时间。我想我知道，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。我知道，生命里总有遗憾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